外出请您带上雨具，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。今明两天依然多降雨天气，但是强度都不大，出行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，南转东风二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小雨，东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川一气象指数播报，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，是宜川单一。 光阴前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每天这时间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轻松而惬意的听歌时光。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能够想起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祝福想要送出，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，金志娟娃娃所演唱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